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萨萨啊满天遍野，你的屋子是那样的清丽，你的心底是那样的纯洁，你是春 飘。

典早次方。听众朋友，在安排了一组谭青所演唱的老歌之后，下面请听王宏伟演唱的两首老歌，分别是《怀念战友》啊，《我的太阳》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。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，当我离开他的时候，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秧，白杨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，当我和她分别后，好像那肚带儿悬挂在江上，瓜秧断了，哈密瓜依然香甜，心事回来，肚带儿还会再响。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，好像那雪崩飞滚万丈，啊，亲爱的战友，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， serenato un'ande pesca dell'aria fresca pare già una festa, che bella cosa una giornata e sole, ma no, tu sole più bella in me, o sole from the other, oh sole, a sole mio, stand from the other, stand from the other.